今天来到大欢乐大世界了， 哦， 即兴就给你唱。 哦，那给上海朋友们唱一 首。各位朋友，谢谢你百忙之中来到这里。嗯， 谢谢大家。 我们和大家今晚欢聚在一起，我们的心里感到无比欢喜， 特别高兴。 各位朋友对我们的情谊，我们要牢牢记在心里， 不会忘， 更不能忘记。各位朋友为建设上海市立下了新功绩， 棒棒棒棒棒， 我衷心的祝愿大家万事如意， 怎么样， 合理合法的多赚人民币。 好， 我唱到心里去的 啊， 那叫人民币， 瞧瞧， 港币也行。 嗯， 怎么样？ 不过 唱 的还可以，马马虎虎。嗯，不过咱们能不能给大家再吹一段？ 您说我唱完了再为大家吹一段？ 哎，得吹一段。 您是老师 啊， 你说让我吹哪什么我就吹什么。 咱们今天给大家用小号演奏一段《天鹅湖》中的拿破里舞曲，怎么样？ 大家看过吗？天鹅湖的 大家非常熟悉。来，咱们就来这段。 这个，等会儿啊。 练练， 活动活动，嗯，活动那个毽子有点秀。 好了吗？ 老师，你看我吹的还可以吧？ 马马虎虎， 马虎虎。 不过还不够完整。这样吧，咱们是不是再欢迎他为我们大家跳一段，怎么样？ 他得把我累死。 欢迎，来，没关系，再来一段舞蹈。 跳舞？ 再来一段舞蹈。 这舞跳舞太简单，我说来就来。 来， 你看着啊， 来。等，停，等一等。朋友们，大家都知道， 对， 你是藏族。 是我。 这个藏族人呢，跳什么桑巴呀、踢踏呀、锅庄子这些东西，他们那儿男女老少都会跳这个。 是的， 不算新鲜。 为什么 要跳啊？咱不跳这个， 跳什么舞蹈？ 咱们跳段杨丽萍的孔雀舞怎么样，朋友们？啊，来，再来。 对，哒啦啦，滴哒啦哩，滴啦哩当哒噔，哒哩哒嘞。滴当滴答当，当啦当哒当，哒来来当，哒哒当，哒哒当，哒哒当，哒哒哒哒叮，滴答叮，滴答叮，滴来啦哒来，哒哒叮，滴答叮，滴来哒啦当，哒哒哒哒当当，哒哒来哒当，哒哒当，哒哒当，哒哒哒哒叮，滴答叮，滴答叮，滴来啦哒来，哒哒叮，滴答叮。 老师， 你跳的真好。 怎么好？ 我就想起我们拉萨的老母鸡了。 嗨。 真的开始了。 谁让你？谁让你？这个必须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就直接讲。 我希望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

酒风雨做落地，无人看见每日怨气，月下路途不再回，雨水滴雨水滴，阴云入秀兰地，怎样让你休离去，永远无人通看见。